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让朱守成两眼直翻白，但奇怪的是他怎么都晕不过去。他带着一颗无比清醒的大脑，带着敏锐到每一根末梢的神经，带着无能的狂怒哀求求饶，破口大骂，但是没有一样能够动摇到面前的池小池。他冷静地进行着并不科学的无麻药手术，把他觉得应该摘除的东西慢慢连根摘掉，什么都没有打算给他留。不知道是因为剧痛还是绝望，朱守成四肢肌肉麻痹，不存任何反抗的力量。他像是一个铁做的王八壳，被巨大的地磁吸附在地上，眼睁睁望着池小池把切下来的东西收集好，从柜橱里随便挑了一个青花大碗，把他的部件丢进碗里，随后倒进了他平常为孩子们做果汁的榨汁机。轰鸣声仿佛在搅拌朱守成的脑子，朱守成颓唐地瞪着糊满粘液的双眼，看着池小池那只贴着黑色花纹的脚一步步向他迈来，拉开抽屉拿出一颗糖，从他微张的嘴里塞了进去。在糖果的香甜弥漫开来时，朱守成总算如愿以偿地晕了过去。朱守成豁然坐起身来，窗外扫入夕阳的尾迹恰恰好落在了床沿边。他睡了一下午吗？那只是一个梦吗？朱守成不过恍惚了片刻，梦中那真实的剧痛就像毒蛇似的狠狠地咬了他的大脑一口。朱守成大叫一声，连滚带爬地从床上翻下，床单上湿出了一个人形的汗迹，而他的裤衩更是被温热的液体泡透了，发出淡淡的刺鼻的味道。朱守成疯了似的扯下裤子，发现自己的零部件俱全，一件不差，松了一口气之余仍觉骇然。他怎么会做这样的怪梦呢？朱守成腿肚子转筋，在屋里漫无目的的一圈圈兜转。桌上没有池小池的作业本，他常坐的那把椅子靠放在门边，冰箱里的绿豆棒冰一个没少，碗碟和榨汁机都摆在该放的位置。看到榨汁机后，朱守成先是一个机灵，旋即总算是清醒了过来。是啊，是梦。他依稀记得午睡时整栋楼都停了电，所以说池小池怎么可能开得了榨汁机呢？可是这个梦的后劲太大了，即使想通了，朱守成浑身也仍是粘尘不已，从胃部到小舌头都像是有虫蚁在爬。他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公共卫生间，对准刷拖把的池子，哇的一声把能吐出来的食物全部都吐了，淅淅沥沥的酸水烧得他食道剧痛。朱守成握紧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泛着黄的瓷砖，这他娘的是个什么鬼梦？但很快他发现了一样让他双目发直的东西，在他的呕吐物里有一颗带着牙印的奶糖，甚至还没有消化就完完整整地躺在那里。朱守成眼睛发了直，缓缓后退几步，再度撑开新换好的裤子向里张望。疯了，自己一定是疯了。朱守成抹了抹发苦的嘴巴，从厕所里仓皇失措地钻出来。各家已经添了人鱼与电视声，另一头的公共厨房里， 锅铲与锅底碰撞，炒出响亮的旋律。亏得这个时候走廊上没有人，不然朱守成野鬼一样的惨绿脸色怕是会吓到人。朱守成目不斜视，快步赶到自家门前，发现刚才虚掩着的门居然被风带上了，不仅风度全无的低骂一声，旋即抬手在一侧的花盆里摸索钥匙。他的余光扫到隔壁池家微微有些生锈的铁门，胸口一滞，像是吃了死苍蝇似的恶心，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池小池正穿着他梦里见过的小背心与短裤，站在二楼的楼梯口。他静静地站着，左手提着一小袋鸡蛋糕，右手握着一根绿豆棒冰。似乎是注意到朱守成瞬间白了一层的脸色，池小池舔去唇边豆绿色的糖汁，歪着脑袋疑惑地打量着他。朱守成脑中嗡的一声，立时浮出了墙，腿弯里瞬间蓄满了腻滑的冷汗。对面的池小池眼中现出不解之色，前进了几步。朱守成夹住双腿，仓皇退后一步，胡乱地在花盆里摸索着钥匙。 老师，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池小池清朗的少年音传入耳中，惹得他狠狠地一哆嗦。池小池一步步靠近道： 不是说好下午三点补习吗？我去敲您的门，您没开。 当指尖碰触到那一点熟悉的冰凉时，朱守成如获救赎，颤着手把钥匙往锁眼里送。 老师，您年纪也不小了，要注意身体。 说话间，池小池更近了，门扉在随着钥匙的拧动应声而开。朱守成一转头，发现池小池已静立在开在他身体右侧的纱门边。他与他只隔了一层纱。朱守成把自己摔进了屋里，咚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池小池在外面敲了敲门。 老师，你怎么了？ 朱守成背靠着一扇薄薄的门，新换的衣服已经再次被冷汗打湿，他努力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稍微正常一点。 不好意思啊，老师今天有点感冒，怕传染给你。 啊？那朱老师，你注意休息，我明天还来。 往日听来悦耳的少年音，现在成了一把贴着朱守成的牙神经缓慢搓磨的小刀。 老师，明天见。 门外的脚步声再度响起，紧接着是悉悉嗦嗦的掏钥匙声。隔壁的房门被打开，又被关闭。直到听到关门声，朱守成才猛地吐出一口气来，伸手扯住了灯绳。灯泡里的钨丝暗了一下，慢慢地亮了起来。站在明亮之下，朱守成周身的冷汗才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他疯了似的扯去那张被他弄污的床单，胡乱团成一团扔进脏衣篮，又把刚才脱下的沾满污物的裤子拿起来正反检查，确认上面没有一丁点血迹，精神才像被抽空了一样颓丧地坐到了床角。朱守成没有余力去数床头柜里存放的糖果了，因为他在床头柜与床的夹缝里发现了一张新鲜的还带着江米纸的糖纸。朱守成双眼无神地想，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今天有没有吃过糖。朱守成抓紧头发狠狠骂了一声，而在与他一墙之隔的地方，低头收拾床铺的池小池形影徐徐改换。在抬起头看表时，他的脸已经完全恢复了原貌。楼影把池小池的床铺整理好，取出他的毛巾，确认池小池的父母大约会在15分钟后回来，便重新掩好房门，提着他刚买好的鸡蛋糕下楼去打开了自家的房门。